Just I love you, cause I love you， 从此以后陪在你的左右，烦恼必须绕着走，就算是老了以后也要手挽手。那一刻我们两个人，让每天多爱多爱彼此没缘由，说的甜言蜜语像巧克力，每秒香醇滋味，给你幸福是我最美独奏，你是我的 angel， hello hello， 收下我的爱情吧， always I love you， 嫁给我的爱情吧， yes I do， yes I do、 I love you， I love you， 超级甜蜜啊，全中国强力首播， 抓 于向光、邱慈炫夫妇带来我们跨年送给大家。那这首歌呢，是两个人爱情的记录和见证，从相识到相爱，从结婚到怀孕，一切都是因为爱才有啊。12月25号呢，在微博上面，于小光也晒出了一组家庭照哈、啊，一家三口，儿子也是首度曝光，非常非常的吸引人注目啊。 全中国强力首播， 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带来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有两首通过本节目首发的单曲，那么这是第二天啊，通过本节目要向大家来报告的新歌，许巍出道以来第七张创作专辑同名主打《无尽光芒》。 这蔚蓝的天空，如此辽远的风景，此刻的美丽让我有一种久违沉醉，太阳你照耀我，何妨你吹醒我，如此简单在这受你的温暖，照耀我的天真，这永远闪光的梦想，穿过每一个清晨，每一个不眠夜晚，愿所有的创伤 时隔六年许巍归来，我们听到通过本节目首发许巍全新专辑标题曲《无尽光芒》。在开始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许巍和制作团队就有一个共识，这将是一张适合 live 表演的专辑，也难得在一张录音室专辑里我们可以感受到 live 的临场感啊。我们时间往前倒退十多年，那个时候的许巍呢还没有现在这样超然的状态，那时候在他的音乐当中还有很多小人物的苦与乐。这首歌用意象化的叙述手法把梦想比喻为汪洋大海，而我们不过是一条小鱼，理想似乎是很遥远，但坚持游下去才有可能有机会触摸到梦想。2004年，小鱼的理想也是当时许巍本人的内心写照。 在那遥远的深海，蓝色的世界，有着丰富而又多彩、宁静美丽风景。在这熙熙攘攘的繁华鱼群里，有个平凡的小鱼儿。向往，可是什么却不清楚。朋友们来来往往，带着梦想畅游远方，有很多的快乐，有时候神奇的故事，有着不可思议色彩，那样的不寻常。在这无尽的大海外面，有个世界是那样灿烂而宽广。鸟儿在自由歌唱，在阳飞翔，闪耀的美丽星空，好像灯盏照亮的心。有彩虹在原野，和鲜花在风里绽放。这世界好像光明，就深藏在他的心里。在以后的时间里，总会偶尔闪过。 许巍、小鱼和理想14年前的一首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中歌榜 Top 40里排的第12，任素汐的《湖广生》。在口碑非常不错的电影《无名之辈》当中的任素汐扮演了高位截瘫的马嘉祺啊，大家开玩笑说她是一个作者都可以拿影后的女人。这部电影聚焦了城市的小人物，揭示了他们生而平凡却不甘于平凡的故事啊。任素汐特有才华，她作词作曲来演唱这首歌，再来听一下《湖广生》。 一个屋里黑团团，高高的压压里，两个魂喘着粗气，眼馋自己。你认得我吗？跟我说那么多句，你要的尊严我熟悉。桥上走的那一句，我没到你别起雨，你就把头转过去，拨给我消息。我欠你啥子满，我啥子都不欠你的。你问我真理没真理，走走停停不如定定，凄凄切切说句谢谢。 西湖广生啊，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大部分的朋友都是过着平凡而普通的生活，又有幸福又喜悦，偶尔也会寂寞也会失落啊。继续回到榜上，我们看到有一首的在以前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的主题曲日子啊，这一次呢被好妹妹乐队来翻唱，排在本周第32。为电视剧我们的40年作为推广曲，也是来描写小人物心声的一首歌，好妹妹乐队。 季节过了，花落的时候来了，想你的日子到了。邻家的枣又熟了，春天的燕子飞了，隔壁的姑娘哭了，为什么呀你，这又何必呢？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孤独的云儿飘着，

说他迷了路，阿福。那里是通往幸福的路。阿福，我不清楚。 张信哲阿福，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来聊聊无名之辈。接下来听李荣浩今年的新歌，张嘉明和婉君啊，这对 CP 啊，他要用这两个人来描写普通情侣的恋爱故事，看一看是否可以跟你对号入座呢？李荣浩。 这个80年代复古 disco 的一首歌叫《海胆》，唱出了这个大龄单身男的心境，渴望爱情又习惯孤单，外表呢坚强带刺，但是碰到呢却是柔软无比，这就是海胆男，来自 Eason 陈奕迅啊。那接下来继续来唱唱普通人平凡人啊。下面是2001年的一首歌曲，好久都没有听他的歌了，这是彭羚。给 Lisa 一个人啊，让你耗尽了养分，但谁又能保证他只陪你走一程，还是把你过完这一生。哦 Lisa， 别再想那个人，忘了一生中爱你也伤你最深的人，总会有一天爱淡得像一杯喝不醉的余温，却让你颤抖什么是永恒。曾欢喜这缘分，爱太深，说感情的事没有一个准。爱可以当头阵，也能像心头针，在多年之后还存疑问。哦 Lisa， 不在乎那个吻，忘了一生中让你被融化的那个吻，总会有一 天还再也不兴奋，换来的是安稳，什么都不用再问。那昨天落下的泪痕，明天耀眼的缤纷，让你变成真正的女人。 平凡人的生活不仅是音乐人创作灵感的来源，更会做成唱片的概念呢。彭羚在2001年推出的专辑给 Lisa 就是从身边小事出发，提炼出平凡当中的亮点。我们刚刚听到是点题之作给 Lisa， 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给您带来冬天的温暖中国歌曲排行榜，继续分享无名之辈啊，可能是被你认为生活当中的平凡甲乙丙丁，但是对于演唱而言却有意义不同。许君呢曾经用父亲的名字许和平写了一首歌，无论是儿时的叛逆还是年少轻狂，他对这个名字都充满了敬畏。这不是传统歌颂父爱的作品，父子更像朋友，字里行间记录两人亲密无间的日常。许和平来自许君，稍后全国版我们不见不散。 慢慢别摔了，慢慢别跑，慢慢别乱跳，好像很久没听到。慢慢长大了，慢慢树叶飘摇，那偷岁月的贼总易如反掌，从未失手。你说我虽不被簇拥，就努力浸在阳光中，既然有远方的心，那就替我看看远处风景。想我也不说想你，草草聊几句，是怕写了百感交集。慢慢长大了，慢慢树叶飘摇，那偷岁月的贼总易如反掌，从未失手。你爱我给你染发，白发太快迎接不下，是怕再变老吧，

情吧 Always I love you 以后单身够没有 以后偶然也没有 减肥的计划泡汤带酒 让我眼泪你是句号 我的未来谁成就 你快乐是我成就 很确定这一切都因为爱才有我很幸运老天这样安排字典里面删掉分开童话故事里说有就有亲爱的你陪我就足够那一刻我们两个人让每天多爱多爱彼此没缘由说的甜言蜜语像巧克力每秒像纯滋味给你幸福是我最美独奏你是我的 angel hello hello 收下我的爱情吧 always I love you just I love you cause I love you 从此以后陪在你的左右烦恼必须绕着走就算是老了以后也要手挽手那一刻我们两个人让每天多爱多爱彼此没缘由说的甜言蜜语像巧克力每秒像纯滋味给你幸福是我最美独奏你是我的 angel hello hello 收下我的爱情吧 always I love you我的爱情吧 Yes, I do I love you I love you 결혼좋아 결혼좋아 全中国强力首播哇这是于晓光和邱思炫所带来的我们啊在韩国的综艺节目《同床异梦二》《你是我的命运》当中爆红啊，在韩国家喻户晓一对国际 CP 啊，中国的演员于晓光以及来自韩国的演员邱子炫啊，作曲是韩国非常著名的作曲人申胜勋啊，他曾经创作大家很熟悉的《I Believe》等等歌曲啊，全中国强力首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目前在榜上的选秀系的歌手。首先来看一下呢，非常重要的一支超快系，本周的亚军歌曲，其中两位的合唱被誉为最强一届超女，2005年的超级女声第四名何洁和2007年第一届快乐男声的亚军苏醒啊。苏醒一年之后呢，和刘易良和萧敬腾一起获得了中国榜年度最受欢迎新人大奖。来听一下这一对好朋友呢，再度来演唱一首 OST《水仙》，本周 Top 40 Number 2。 若不是心头累。迎风轻洒看不到这池水夹岸生花命里挣扎要我放下被你呵护的天涯与愿违与天对也相随 纵然残山生水摇摇欲坠忽得手中花蕊遍地风吹用这生死大梦一回九月霜枝也无畏做了你的堡垒永不回 手此生与君同

王铮亮排在第十，真是超强的一届快乐男生啊。 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曾经的回忆它多么清晰，我给你过去，却没能再继续，这样一个我，你依然不离去。爱从未平息，眼前的场景已幕幕放映，每一点一滴都无法抹去，这样一个你才更让我疼惜。 那天碰到王栎鑫，看到状态也超级好啊，第二天他还上热搜。这王栎鑫是那一届快男的第七名，现在主要的精力也是放在演戏上面，风生水起哈。接下来我们将听到两位是来自同一年的快乐女生，同一年比赛，同一年出道，现在又在同一个星期带着新歌同时登上中歌榜。 Vivi 江一荣，重新定义 悬空的上一步，再继续让呼吸来 hold 住，让意念别乱动，双膝摆荡荡荡荡，翻过黑木箱，可以强悍柔韧过机关，我将多难的痛痛变简单，身体的时钟脉冲滚动，你想看见奇迹，下一步马上你的身体每个神经起来都摆脱这枷锁，满身的热火泛着热的潮汐，当当当，回声花的江，分秒急速穿行过机关，我将复杂的统统变简单，快乐在体中延续始终， 2009年快乐女生全国冠军江一荣，2018年的新歌重新定义。那一届的快女，第一是江一荣，第二是李霄云，现在比较少出来。第三名是黄英，第四名是郁可唯，第五名是刘惜君，他们多多少少都是在不断的发新歌啊。黄英的变化比较大，因为她结婚了，还有两个宝宝。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当了妈妈的黄英在音乐上面啊。继续将民族元素传承下去，来听一下他的新歌《传承之花》，本周中歌榜 Top 40第八名。 黄莺的新歌叫《传承之花》。下面我们将听到这位同样在9年前2009年参加了台湾的第三届超级偶像的比赛，一年之后2010年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踢馆赛，当时被开玩笑说是男版的苏珊大妈，她就是小胖林玉群。今年全新出发，带来全新的唱片叫做 Age Store 故事哈，主打歌如果重来，在榜已经8个星期最高第三名，我们来听一下很会唱歌的小胖如果重来。 我想不到忘不了曾经你有多重要，还太早错过才发现勇气迟到，那些年让想念偶尔喧闹，不知道你可好。我删不掉找不到好像抹去了一角，一不走可惜没伸手把你抓牢，是青春带着我们在原地绕，缘分太渺小。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也许我们走到最后有彼此依靠，带着微笑全都收藏好，我会安静不去打扰。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也许你也跟我一样会想起那美好。如果重来，那个时刻我会给你拥抱，陪你变老，我不逃。我删不掉找不到好像梦去了一角，一不走可惜伸手把你抓牢，是青春带着我们在原地绕，缘分太渺小。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也许我们走到最后有彼此依靠，带着微笑 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我你真要离别了，求你不要逃避了，情爱失去价值，不够努力问你做过多少，时间不会停顿了，由我出发那

欢迎回到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的第二首全中国强力首播，这是时隔六年许巍带来他的最新专辑的创作同名单曲，叫做《无尽光芒》，欢迎许巍。 这蔚蓝的天空，如此辽远的风景，此刻的美丽让我有一种久违沉醉。太阳你照耀我，何妨你吹醒我，如此简单在这里感受你的温柔。 十多年前，许巍将音乐当中的绝望冷傲变成了希望温暖，让自己的音乐感动了更多的人。如今在知天命的年龄当中，音乐当中不仅有温暖，也增加了几分的力量感。许巍的新歌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无尽光芒》，他总把美好的生活唱进歌里，然后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到生活的美好。好了，我们听完了首播歌之后呢，继续来聊一聊目前榜上的选秀系的歌手。那么除了超快系之外呢，这些年向歌坛输入 这个最多歌手的要数新好戏哈，好声音新歌声，2011年参加我最响亮获得总冠军，2012年通过中国好声音被大家熟悉的平安，来听一下他和星光大道的金美儿合唱的燃的青春，本周第39位。 自己鼓掌，就算偶尔会受伤，但想要更强就保持我的倔强， 未来在发光，年轻要一次疯狂，挥洒的热血冲破一切势不可挡， 拥抱征战痛快汗流，迎着风飞翔，每一颗汗水都是我勋章， 散到别离，谁在危言耸听，付出太多总措手不及，我想问问我自己， 苏丽生的声音呢很沧桑，年纪呢不大，留着一脸的胡子，所以呢看脸的话呢，你会相信按照比赛的时间来算，这个朱星杰比苏丽生还早一年。我们刚刚听的是苏丽生的爱后忧郁症啊，他最早是中国新歌声2016年第八，后来参加梦想的声音第二季，然后再签约的是邵城。好，说回朱星杰，2015年朱星杰参加第四季的中国好声音啊，同一年参加了流行之王，2017年参加中国有嘻哈，今年偶像练习生，人气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累积起来的。我们来听一下本周第31两位参加了偶练的朱星杰和张彦凯的 Guess Why。About you， 翻山越岭来到新的土地，篝火遍起五六感的人有奖励。Go gotta go， 我们牙尖叠背。Boom bada boom， 我们成群结队，像蝴蝶一样穿梭在自由平行世界。只要火够大，哪怕披星戴月。Hold up， 别再如此冰冷悲，夜幕降临太过危险，危险，危险。灵感写下来的都是我的财富，踏上前路，抛开迷雾和我红米在翻斗上，现在对我来说没有难度，再次在你面前引爆全场，解决所有问题，欢呼声的自信并非观众席变成电影。 Wait a minute， 当心麦克风的威力，就让这战火继续腾飞。 Dance with me， come on， 别再如此冰冷悲，夜幕降临太过危险，危险，危险。 还好呢，我做这个职业每天都要听新歌，接受这些90后95后00后他们最新鲜的一些态度，不然的话呢，我很多那些同龄人啊、同学们啊，平时跟他们交流起来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很开心，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朱星杰全新的单曲，也是啊、流量担当的一位歌手哈、邀请张彦凯一起来合作的 Guess What 上榜2周，本周排的第31，我是你的 DJ 麒麟，正在北京啊，冷到爆炸的北京，为各位主持中国歌曲排行榜。要说今年最高流量的网综呢，除了偶像练习生之外呢，当然就是创造101，一个男团一个女团。在创造101女团的 PK 赛当中呢，王菊当然就是神一般存在的话题女王啊，美女如云的舞台一次次颠覆大家的想象力啊。其实我觉得王菊啊，真的是超级的全面，他的英文啊、主持、唱跳等等啊。 OK， 那比赛之后呢，王菊个人单飞发展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首来中国榜打榜的歌曲啊，给大家也不小的惊喜，上周以第20名成绩上榜，本周排在第29位。我们今天的结束曲来个 Happy Ending， 动感的王菊 Work for me， 拜拜。 Time to put it down. If you were hard, we can run this whole damn town. You made my heart go a rubber bomb bomb. Yeah, rubber bomb bomb till it call me undone. We going high, baby, boom, boom, boom. I'll be your pilot, gonna take you to the moon. Get over here, I'ma show you how to grind. And if you're lucky, I'ma love you long time. Hey, what's up? Come and rock with me. I'm gonna tell you what I want. If you work for me, work for me.Come and lock it down. Baby, tonight we gonna bring the party out. We gonna get loud. I'ma show you I'm a ruler in my crown. We going high, baby, boom, boom, boom. I'll be your pilot, gonna take you to the moon. Get over here, I'ma show you how to grind. And if you're lucky, I'ma love you long time. Hey, what's up? Come and rock with me. I'm gonna tell you what I want. If you work for me, work for me.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Searching for your love like everywhere, yeah.